Oh,

闻，请二爷留作机遇。 好快的，也许会得罪人了吗？ 个娃子叫林妹妹一样，请问来 江西是多荆棘好。 你去我姑妈去吧。 我难道是专门人家玩过牌的吗？ 包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。人家劝他上京，他总是骂人家说我落毒啊。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呢？ 哎呀，谁不着了，我去看看姨娘去。 包姑娘，你再送一回吧。 不用了，包兄弟。我走了。 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啊！包姑娘真是心地宽大，鱼很养。颖儿是包姑娘，要是忘了林姑娘啊，不知因为怎么样呢？第七这些，包姑娘真是巧生精松。可是你呀，倒是和人家省分了。 林姑娘从来没有生过这些文章的娃， 这难道是文章的娃吗？ 唉，真想不到，穷累鬼谷子中，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。 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声乃终身算是纪官令郎宝玉相交成儿，听着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，告诉千万老先生专职令郎，请将纪官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蒙坑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面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圣稍待， 来人，唤宝女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跪在北京家，在外边不方便也遭殃，那只是官司往你家里怎动人，一旦官引得他，他不服的。 他人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他必去东家，可有此事？ 他人就是定心，何必恨我？ 你，我去去找一位，找到了兵马，他们有吗？在请假告辞。请 假告辞，大人慢走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请大圣万岁！请大圣万岁！喜欢喜欢啊！后台总有人在上堂观，难道是来无子张？我今日当是无女子。 他冲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拿死，你就把我拿死了，你就把我拿死了， 妈妈， 老爷， 你先刀死我，你先刀死我。 什么吩咐？何必自己走来？皇儿子进去吩咐，已经是了。 听我的，红武教啊，我倒与我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恰叫我何时失去啊？老太太， 做儿子的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用重要处。老太太受此望，叫我做儿子的。似乎当得起，呸！ 一句话，你竟然竟然不起，他能生子，怎经得百世之年？经得你下刀子，是他死的，怎能叫八分人？ 先生，听说你竟来丢了个戒指，是不是？ 丢了也就算了， 我这个倒用不上，你把我这个拿去 戴吧。 这是中国的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哈。 花姑娘，你来了半天，我来被啥都没遇到。好姑娘，你说一位，我叫你到被啥去？ 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哎呀，不用了。 我已经见多好了，宝小姐，你来了好多时候了吧？ 来了一位，谁听见你在梦中骂人、哦？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、哦。 是真的吗？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你。 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。我原来是想帮帮你，二来听说你近来也做了几些心事，倒想来拜读一发。 我的事啊，生病做得这么好，都不像你和林妹妹呀。你来了，正好请你来评论一下你。 好啊，那就到里面去吧。 宝小姐，请吧， 请。 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，有什么事宝来就说上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好睡。 心情啊。 看起来二嫂子病他这样瞧，总瞧不过老太 太。妈妈，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刘玩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歪巧呢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，又是巧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。 老太太，这话不是天了。 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这款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的伴娘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之是他才难的，市上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受得了？我老祖宗啊，这不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。 落在。

桥，三朝时期不离我，是保佑三文落魄安烦恼。我欲从你当年是哪一啊好，为什么远儿彼此将我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对你的意思是体贴不长，那些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的。 我真不明白。 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平时把非了心，而且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生的病。